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二，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19届六中全会，审议关于19届中央第7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致电对国际奥委会原主席罗格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栗战书同斯里兰卡议长举行会谈。 全国政协13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行大会发言，汪洋出席。 东京残奥会赛程过半，中国体育代表团目前稳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 美军从阿富汗完全撤出，塔利班接管喀布尔国际机场。中方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表示，撤出不是责任的结束，而是纠错的开始。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1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会议审议了关于19届中央第7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100年光辉历程。100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会议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议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过去100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一定要继续考出一个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会议指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教育领域面貌发生明显变化。从巡视看，教育部党组和31所中短高校党委管党治党责任意识得到提升，办学治校工作取得新成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但也发现了一些共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在加强党的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严管党治校，加强班子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还有不足。要严肃反馈巡视发现的问题，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整改日常监督，持续发挥巡视利剑作用，督促党委党组把整改作为管党治校的有力抓手，坚持全面整改，突出重点，切实解决问题。要以整改为契机，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记国之大者，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建设，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落实教育改革部署，加强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主动适应新时代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深入推进高校全面从严治党，认真落实党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强化严的氛围，加强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严肃查处腐败问题，形成有力震慑，切实防范廉洁风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认真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完善体制机制，提高党建工作水平，为高校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文章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文章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 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文章指出，生命有限，很多英雄模范人物崇高精神的形成过程也是有限的，但形成了一种宝贵精神财富，是一个永恒的定格。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有这样的精神，构成其强大精神力量。这样的精神，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一步，都不会过时。文章指出，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国家强盛、民族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全党同志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的胜利。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日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致电，对国际奥委会原主席罗格不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在电文中说，罗格先生是国际奥委会卓越领导人，致力于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为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特别是倡导青年体育做出了积极努力，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和体育界高度赞誉。习近平指出，罗格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生前长期关心支持中国体育事业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重视奥林匹克运动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愿同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一道，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党的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斯里兰卡议长阿贝瓦德纳举行会谈。栗战书说，习近平主席同哥塔巴亚总统保持密切交往，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斯携手抗击疫情，深化各领域合作，两国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势头。中方愿同斯方一道，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一是加强政治交往，二是深化抗疫合作，三是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四是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栗战书介绍了中方关于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原则立场，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新冠病毒全球溯源科学合作，坚决反对个别国家罔顾科学和事实，借溯源问题甩锅推责，散播政治病毒。中方愿同斯方共同维护溯源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维护全球抗疫合作良好氛围。栗战书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里兰卡议会加强交流合作，加强高层交往及各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间的友好往来。阿贝瓦德纳感谢中方在维护主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抗击疫情等方面给予斯方的坚定支持，斯议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助力两国关系发展。武维华参加会谈。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31号下午举行全体会议，12位常委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做大会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郭耕茂和支树平常委在联合发言中提出，发挥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真正落实共建共治共享，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强大效能。张毛常委建议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完善高标准法治规则，提升执法能力，加强对企业的合规引导和激励，营造公平竞争社会环境。张守志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提出，要发挥好法治稳预期、固根本、立长远的优势作用，坚持以法治思维谋划平安中国建设，以法治方式解决矛盾问题，以法治手段保障和谐稳定。周建民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建议，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加快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陈荣书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劳动保障法律体系，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夏涛常委提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和供给保障能力。黄丹华常委建议要着眼长远，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贾清国常委建议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切实保障。马正奇常委建议着力完善食品药品监管法规，强化企业自律，加大执法和舆论监督力度。李少平常委建议强化源头治理，完善法律规定，依法管控预防，惩防并举，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牛汝吉常委建议夯实中华文化、中华历史的根基，提高各族群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层面的心灵共情能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谭锦球和唐英年常委在联合发言中表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要积极作为，引导社会各界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绩，支持德才兼备人士进入特区政府管制团队，推动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议听取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斌等就有关事项做的说明。全国政协副主席邵红主持会议。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具有强大领导力、执政力，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四。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国务院决定开展第八次大督查。 16个督察组已于今天启程，吩咐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安徽省、江西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16个省区市开展10天左右的实地督察工作。督察聚焦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重点围绕减税降费、助企发展、扩内需、保就业、保民生，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以及202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等方面开展督查，并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农村饮水安全、校园安全等方面的问题线索进行实地核查，着力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急难筹判问题，切实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推动重大政策措施加快落实，重大项目加快落地，重要民生工程加快实施。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猛辉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8000多万套，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住房条件，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条件有效改善。 城市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3.89%，城市数量达到687个，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6.1万平方公里。 王猛辉表示，我国还历史性解决了农村贫困群众的住房安全问题。全国2341.6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与此同时，建筑业支柱产业作用不断增强，从建筑大国迈向建筑强国。2020年，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2%，为全社会提供了超过5000万个就业岗位。 东京残奥会赛程过半，从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游泳、田径、射击以及集体项目上表现优异，再获多枚奖牌，稳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 游泳赛场，中国军团继续高歌猛进，马佳以2分42秒14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获得女子200米混合泳 SM11级比赛金牌。卢东、郑涛也分别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获得女子50米仰泳 S5级和男子50米仰泳 S5级比赛冠军，各自收获个人本届残奥会第3枚金牌。 没人游进去过32秒了，今天游到别不可思议。 田径赛场，35岁的老将张亮敏以40米83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女子铁饼 F11级比赛冠军。邹丽娟在女子铅球 F34级比赛中，以9米19的成绩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再夺一金。集体项目，中国男子盲人足球队凭借朱瑞明的2粒进球，2-0击败东道主日本队晋级4强。中国盲人门球男队以7-4战胜日本队晋级4强，女队战胜加拿大队取得小组晋级。坐式排球小组赛，中国女队直落3局击败美国队，取得2连胜。中国男队以3-1的大比分战胜德国队。 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天追授邱军孙立美同志时代楷模称号。邱军生前系甘肃省华池县人民政府挂职副县长，他主动请缨到条件艰苦的革命老区挂职，推动华池县整体脱贫，自己却病倒在工作岗位上，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39岁。孙立美生前系福建省霞浦县古县村党支部书记，他扎根基层一线，发展集体经济，建设美丽乡村。今年8月，孙立美在防抗台风工作中不幸殉职，年仅44岁。今晚央视综合频道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们的感人事迹。 一段时间以来，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切，社会各界呼吁加强管理。 江苏宿迁的一名11岁男孩去年沉迷网络游戏，用奶奶的手机注册了支付宝账号，并绑定家里40万存款的银行卡。一个多月中，他偷偷用这笔钱给游戏充值，打赏主播。因为银行卡没开通短信提醒，家长直到去银行办理业务时才发现40万元已被一扫而空。经过家长申诉和媒体报道，网络游戏平台已退还相应款项。但这样的事件并非个例，一些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不仅花掉大额资金，甚至还走向违法犯罪道路，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 孩子呢，因为他们本身的自控力就比较差，如果你不限制他们的时间的话，他们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会在玩游戏。作为家长，我特别支持国家的这个游戏的时间上一定要进行限制， 通过固定时间、固定时段、固定时长，对中小学生玩网游进行了科学合理的限制，很好的破解了一直困扰家庭和学校的一大难题。 我们最近访谈了152个严重沉迷网络游戏的孩子家长，你比如很小的年龄，肠胃疾病、近视眼、颈椎、腰椎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问题到了必须来管理的时候了。 日前，科技部组织召开专家座谈会，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进行研讨。专家一致认为，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将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交由情报部门进行调查，严重违反科学精神， 缺乏科学性，也无可信度，完全不具有说服力。这是一份政治报告，不属于科学溯源范畴，严重干扰了全球科学溯源的进程。 专家指出，病毒溯源问题应该由科学家来完成，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事实进行客观严谨的溯源研究。中国政府始终积极支持科学家开展科学溯源工作，围绕动物溯源、人群溯源、分子溯源、环境溯源等重点方向开展了深入研究，为世卫组织来华联合溯源研究提供了大量详实而客观的科学支撑。同时，中国还与各国科学家积极开展合作。截至八月，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国外团队联合发表溯源相关论文241篇，国内研究团队发表研究论文395篇。专家强调，病毒溯源的主要目的是查找病毒的动物源头和向人类的传播途径，为疫情防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防止同类疫情再次发生。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美国政府借病毒溯源进行政治攻击的行径，向全球传递了错误信息，严重干扰了科学溯源进程，极大损害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专家强烈呼吁，坚持在科学的轨道上开展溯源，秉承科学精神，保持客观理性，排除政治干扰，持续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坚持在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开展溯源，结合新的科学发现，重点围绕动物来源、冷链传播等方向开展深入研究，坚持在全球多国多地开展溯源，基于全球各地发现的早期线索与相关证据，加强科学合作，抵御新冠病毒这一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甩锅推责难掩自身抗疫不力事实。文章指出，美国动用情报机构进行新冠病毒溯源，就是要编造谎言，制造借口，向中国泼脏水，就是要打着病毒溯源的幌子，掩盖自身抗疫不力的事实，推卸抗疫失败的责任。文章强调，甩锅推责纯粹是自欺欺人，抹黑别人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美国政客应当吸取教训，尊重科学，尊重事实，停止打着病毒溯源幌子玩弄甩锅推责的把戏，早日回到合作抗疫、科学溯源的正确轨道上来。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美式政治病毒是全球抗疫与科学溯源的最大障碍。锐评指出，美国情报部门日前炮制出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作为全球头号抗疫失败国与疫情扩散国，美方有什么资格代表国际社会？事实上，国际社会早已看清，美方出炉的所谓溯源报告就是一份推卸责任、洗白自身的甩锅报告，是对全世界喷射的政治病毒。它不仅毒害全球抗疫氛围，阻碍科学界查找新冠病毒源头，还加剧了种族歧视和仇恨，让人类社会陷入分裂与对抗。锐评强调，搞政治溯源的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抗疫和科学溯源的最大障碍，国际社会绝不能任由美国政客喷射政治病毒，而应立即携起手来，坚决抵制将溯源政治化的逆流，推动疫情防控和溯源研究回归科学合作的正轨。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30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其中境外输入13例，本土1例。截至8月30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098例。截至8月3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5596万6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